Hablas inglés. 英语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自学英语节目第十一课第二部分。今天我们和Cindy一起在讨论课文和我们的相关单词。Hi, Cindy. Hi, Ginger. How's it going today? It's very well, actually. And we have to concentrate on the work first. Okay, let's get back to Section B. Okay, Section B. New words, new page. 有家具的 Furnished. Furnished. 什么东西是有家具的呢？当然是房间了。如果我们说有家具的房间，有家具的房间应该是 A furnished apartment.、 Yes. A furnished apartment. Is your apartment a furnished, Cindy? Yes, it is. Okay, Cindy 很满意，她的公寓呢就是有家具的。 Right, in China, a lot of apartments are furnished, but in America, they aren't. Oh, Cindy 说她发现中国的很多那个出租的、房间呢是有家具的，但在美国呢这不是很普遍的。But my experience was that I lived in the furnished. Really? Yeah. Oh, in Massachusetts. Yeah, 我说我在美国倒是住的是 furnished apartment.这是情况不同，因为我可能在校园里边专门供学生住的都是有 furnished、房间。 OK， 我们再看看、煤气 Gas Is gas always available in your furnished apartment?、Cindy? Yes, it is. Cindy 说她的房间呢能够很好的使用到煤气做饭。 Share哦，这是合用的意思。 Share 这个常用的呢有 sharing 和别人分享合用，还有呢这是一个共用的空间，比如说 a shared room， 这个房间是大家共享的，比如说有两三个人住在一套公寓里边，那么客厅呢 the living room can be shared place。 A shared place, right. Living room can be a shared place. Yeah, you could have your own bedroom, but the living room you share. Living room, kitchen, and bathroom. Okay, you share the living room, the kitchen, and the bathroom. 其他的 you have your own bedroom. 你有自己的卧室，但是、客厅、厨卫房间都是共用的。暖气 Central heating. Central heating. 其实暖气呢，只是 heating 就够了。Central heating 呢指的是中央暖气，集中供暖的一种、叫做 central heating。 吵闹的 Noisy What's the opposite of noisy? Quiet 我们还记得、上一课就是 text A 里边 The Smiths moved into the new apartment and it's nice and quiet. Right、 他们就喜欢安静的，这里我们学到了 noisy。 景色 View 就是 view 在这里作为景色是个名词，常常我们以后还会看到它作为动词，就是你看到的你眼底所见景色。然后再往下，每一天每一周每一个人的每 per hour、 mm-hmm. 每一小时 per book 每一本书 per day per week都是用这个词。枯燥乏味没有意思的 Uninteresting 大家注意到 Uninteresting 前面的 UN 加的这个 N 就把本来 Interesting 这个词变成反义词了，这是一个起反义作用的前缀 UN Uninteresting 英镑 Pound 需要 Need 相当的 Rather 这个词呢用起来有时候还不太容易，我们一会儿看看它是怎么出现的。小碟子 Saucer 小碟子在哪里用呢？这个 saucer 是不是 A cup and saucer 只有在杯子相配的那个杯碟上， 所以一般的小碟子我们不叫 saucer， 我们叫 plate。 Right, right. 你们装菜的、吃饭的小碟子，你可不要叫 saucer。saucer 是就在茶杯下面衬的那个衬盘，叫 saucer。所以一般是 cups and saucers。 Right. 这两个是在一起的。 Furnished, share, noisy, per, pound, rather, gas, central heating.View, uninteresting, need, saucer. Good, thank you, Cindy. Now let's move to the text B.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我觉得我们谈了很多房间了，今天我们又要谈一个新的公寓。 I live in a furnished flat in Grafton Street.I share it with Wendy and Sue. It's got two bedrooms, a big living room, a small kitchen, and a bathroom. It's part of a big house. Oh, thank you. But when we say it's part of a big house, we mean this flat is only one part of the house. It might be another flat, or this house has several stories. Right, it has several stories and divided into apartments. Uh-huh.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了它的这个新的这个公寓呢、是在一个大房子的里面的一部分。It's part of a big house. 于是我们就可以想象到这公寓可能是一层同时有两个或者三个并列的 flats, 或者叫做公寓叫做 apartment、还有的可能是这个房子呢有好几层两层三层然后呢每一层又有一个或者一套或者两套公寓所以他就说 It's part of a big house、 Did you live in something like this in Massachusetts? Yes Yeah, they have many places like that Right Cindy 问我是在那个美国麻州的时候是不是住这样的房子我说是因为他们就是单独的一个、house就是一个大的建筑这个建筑呢有两层三层我住那个是两层的楼上有三个 flats 楼下有两个大的 flats、然后我们看他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呢讲到他这个 new flat It's got two bedrooms 我们还要强调一下他又是从两个卧室开始的 two bedrooms 然后 a big living room a small kitchen and a bathroom 这是一般西方人介绍房子结构的习惯 Okay, let's move to the second paragraph Our flat is on the first floor A doctor and his family live downstairs It's quite comfortable but the street outside in the front is sometimes very noisy We're glad there is a large garden behind the house It's not an expensive flat We each pay £20 per week Okay, thanks 刚开始就有很奇怪的 Our flat is on the first floor 应该说是第一层吗但是他第二句又说 A doctor and his family live downstairs Yeah, I thought They live downstairs 这就奇怪了、如果我们住的是第一层的话那难道他们住到地下室去了吗 Yeah, it sounds like the basement 对其实这不是的这是英语和美语的表达习惯、 right. 英国人把第二层叫 first floor、 right. 那他的第一层叫什么呢The ground floor The ground floor、yeah. 所以呢 A doctor and his family liveOn the ground floor 不要奇怪真住到地下室去了因为 downstairs 是二层 The first floor 在英式英语里边的 first floor 实际上是美式和我们平常所说的第二层他们把第一层叫做 ground floor 这个 downstairs 就楼下就指的是 ground floor 在一层住所以这就很正常了不然医生的收入是很好的怎么能和他的家庭住在一个地下室呢这是我们一般的英式的理解然后呢 It's quite comfortable but the street outside in the front 我们注意到这些形容词呢都出现在后面 The street outside 外面的街道 in the front 正前方就是房子前边外面的街道它就修饰这个、street It's sometimes very noisy这样我们就理解了房子是面对大街的面向大街的什么地方安静呢房子后边 为什么房子后面安静呢？ Because they have a garden. They have a large garden behind the house. Behind the house, 又把形容这个 garden, 花园在哪儿呢？在房子后面。所以又把形容的短语呢放在后面。更让我们感到印象深刻的是，他们这一次呢 per week 只付多少钱呢？ How much do they pay per week? £20. £20. Real cheap. It's really cheap. Again. Do you know how much one should pay nowadays for living in such a flat? Pounds, I'm not sure, but it must be hundreds. Yeah. Yeah, I don't know what, again, this period. 对，我们现在意识到了我们课文的年代呢是比较早的，不然的话呢，现在我们很多留学生到英国去读书，每个星期最少都要付近百英镑的房费。不会有这么便宜了，当然当时的20英镑也是很值钱的。 Okay, we look at last paragraph. It was rather dirty when we moved there, but we soon cleaned it. There's a gas cooker and a fridge in the kitchen, but the flat hasn't got central heating, so it may be cold in the winter. The view from the front window is uninteresting. Cars, buses, etc. And the shops opposite.But from the living room window at the back, we have got a lovely view of the park across our garden. The kitchen is too small, really, and it needs more plates, cups, and saucers. But we are all very pleased with our new flat and like it very much. Okay, thank you. This is really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what the flat is, right? It's written by each room. 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详细的描述 detailed description.Of each room, 他们把它每一个房间呢都写得很细。我们先看一下他的那个刚开始的情况。It was rather dirty. 这里 rather 是这样用的，相当的，挺脏的，相当脏的 ，rather dirty. And 这里 rather 就是副词形容这个形容词。It was very dirty. 可能不如 rather dirty.来得更合适一些 rather 没有 very 重但是 rather 意思就是说我很婉转地说但是也确实够脏的了 OK and when we moved in was your apartment rather dirty Cindy when you moved in Beijing actually it's not too bad usually the apartments are a little dirty、mm-hmm. But mine was not too bad but I did have to have it cleanedOkay, mine was not too bad. 就是我的那个房间，当我搬进去的时候还不是很坏。Mine was not too bad, but I still had to clean it before I move in. 当你搬的时候，你当然还必须打扫它，这是最正常的。What's a gas cooker? That would be what you cook on. We would call it a stove. Stove,、yeah. 美国人一般用 stove, 我们都知道 stove 指的是炉子 stove. A gas cooker 是用煤气的炉子、它这里 cooker 指的是那个 cook, 我们都知道是烹饪做饭叫 cook,、可以当名词比如说厨师也叫 cook, 但 cooker 就是做饭的器具 ,gas cooker 烧煤气的这样的一个炉子、也可以叫做 stove.还有一个 fridge in the kitchen, fridge, refrigerator. Short for refrigerator. Refrigerator, 冰箱现在一般都用作 fridge,、去中间一段因为 refrigerator 太长了。我记得 20 years ago when I first learned the refrigerator, it took me a few weeks、to remember it. To get that, yeah, that's a long word.、 我记得20多年前当我学这个 refrigerator, 冰箱的时候可把我累坏了。It took me a few weeks, 用了好几个星期才记住了拼写。 When did you find out you could say fridge? Cindy 问我你什么时候发现你可以说 fridge, 省掉那么多麻烦。 Yeah. Only recently. Oh no, so you spent all that time. 他觉得我很同情我觉得我花了很多时间就像我们经常同情很多西方人学中文的时候学很多繁体字。累了半天后来发现啊还有简化字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right. 这是一样的我也不难过因为毕竟我们知道 fridge 是从 refrigerator 那过来的好我们再看看他的房子没有 central heating、 I was going to say、so I guess we've saved our listeners a lot of time learning the short fridge OK， 啊 ，Cindy 说的，我们要如果直接学到 fridge 作为冰箱，你就不会用那么多时间去苦思冥想那个 refrigerator 是怎么拼写的。OK， 我们再往下看 ，No central heating. It may be cold in the winter. 我们学过 might 就是 may 的过去式，那个比较轻柔。So it may be cold in the winter， 就是指的是很可能。冬天会冷的，因为它没有。但是在老式的房子里，我们知道在英国和在美国都没有 central heating。 然后呢，再一次说它的那个前边， The view from the front window is an interesting。 我们知道它前面是一条街，街上有什么东西呢？当然是 an interesting cars, buses at central。 这是一个 ECT 点，这是一个省略词，就是等等等等，就是 cars, buses, 要是中国就是 bicycles， 所以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有点 noisy。 And shops opposite， 对面还有一个商店，一些小店在对面。看到形容词 opposite 在这个名词的后面，这都是很多英语表达习惯。我们注意一下，在这一章呢，在这一段里头呢， from the living room window at the back， 就是后面的 living room window后面的 we have got a lovely view of the park， 讲到 park across our garden， 在我们花园的对面后边还有一个公园。然后我们还会看到，这就是我们注意到的很多形容词的形容的短语用在名词的后面，比如 window at the back， 在后面的窗户， park across our garden，花园对面的公园。然后呢，有一点不满意， The kitchen is too small, really. 确实的，厨房太小了。 Yeah, Westerners like big kitchens. 啊，西方人喜欢大厨房，尽管有时候不一定全做饭。然后呢，它的 cups and saucers, plates 也不够。It needs more plates, cups and saucers. 尽管这些情况呢，它用了一个非常有决定性的肯定的语气表达了 We are all very pleased with our new flat. To be pleased with， 我们学过，希望大家记住。 OK， I think we've got enough time right now and we stop here today. OK, great. Hi, hello, how are you today?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今天的课文呢，仍然是和一套新的居所有关的。刚才呢，老师已经讲过了，现在呢，我来帮助大家复习一下，看一看我们这里边呢，又学到了哪些新的内容。其实这里边有一个单词呢，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而且呢说起来也不是很陌生，那就是 a furnished flat。 flat 呢，在上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跟大家谈过，是一套公寓的意思。那么 furnish 就是有家具的， a furnished flat 就是指一套带家具的这样的一套住房。 So I live in a furnished flat in Grafton Street。这个 in 后边呢，表示的是我的这个 flat 所在的地区。这套住房是我一个人居住吗？不是的。 I share it with Wendy and Sue. Share something with somebody 就是和某人分享某物这样一个短语，这个短语非常有意思。比如说 share my happiness with you， 和你一起分享我的幸福。 share my joy with you， 和你一起分享我的快乐，都用 sharesomething with somebody. It's got two bedrooms. 后面要谈到这套居所的住房总共有几间呢？ It's got 就是 it has got 的简单的说法，其实也可以说 it has two bedrooms 两间卧室，起居室还是蛮大的， a big one. 但是在这里厨房是很小， a small kitchen and a small bathroom.这个 bathroom 也不是很大。 It's part of a big house. It's part of a big house 是一套大的住房的其中的一部分。那么我们这套公寓是在几层呢？ Our flat is on the first floor. First floor 第一层。其实呢，英国人的说法，我想老师呢刚才已经讲过了，一般来讲一层呢，英国人呢习惯称它为 ground floor。 ground floor. 但是真到了这个阿拉伯数字的一 the first floor 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 the second floor. 所以这里大家不要误解，不要以为这个医生一家呢是住在地下室，不是的。A doctor and his family live downstairs.Lives downstairs, 一层呢是他们来住，也就是英国人所说的 ground floor. 而我们居住的这个 first floor 其实呢是在第二层。It's quite comfortable, 住起来还是非常的舒适的。但是呢有一点美中不足，什么呢？ But the street outside in the front is sometimes very noisy. Noisy 是今天新学到的一个词， noisy. 它的反义词大家想一想是什么呢？对了， quiet, quiet, noisy 是嘈杂的，不安静的。那么相反呢，就是 quiet, 非常安静的。但是呢，尽管是这样，我们还是很高兴。We are glad there is a large garden behind the house. 现在大家可以非常清楚的在这个、脑海当中呢有这样一幅图画，可以看出这套房子的前面修建了一些马路。所以显得比较嘈杂，因为有来往的车辆，但是后面却是非常的安静。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 a large garden， a large garden， 有一座后花园，在房子的后面有一座花园。这样的一套住房价钱怎么样呢？ It's not an expensive flat， 不是很贵。 We each pay 20 per week。 We each， 为什么要 each 呢？其实这里边呢是指的是我们三个人 Wendy, Sue, and I， 所以我们每个人呢要花费20英镑，每星期花费20英镑，所以总共加起来呢 two bedrooms, a big living room, a small kitchen, and a bathroom， 一共要交付60英镑的这样的一个房租，所以我们每个人平摊的话呢应该是20英镑，看起来还不是很贵。但是在我们搬进来之前呢，这个房子可不是这个样子，看来可能也是很久没有人住了。所以在我们搬进来之前 It was rather dirty when we moved there. It was rather dirty. Rather 在这里是相当的，非常 very dirty, quite dirty、可以听出这个语气。但是呢 we soon clean it. Yeah, we did some cleaning. 我们打扫过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所公寓都有哪些必要的设施。哇，还不错，厨房里有 gas cooker、有煤气灶 and a fridge。 Fridge 它是 refrigerator 的简写，是冰箱的意思。厨房里还有一台冰箱。 But the flat hasn't got central heating， 这一点太重要了。可是呢它却没有 central heating， 没有暖气。 So it may be very cold in the winter，这是毫无疑问的，没有暖气，冬天呢一定非常的冷。The view from the front window is uninteresting. 没错，刚才谈到前面的景致不是很好，而且很嘈杂，所以从前面窗户望过去是 uninteresting， 非常枯燥乏味，没意思。看见什么了呢？ Cars, buses, etc. And the shops opposite， 对面还有一些小的商店，这倒是很方便的啊。But from the living room window at the back, we have got a lovely view of the park across our garden. 在我们房子的后面呢，有一座后花园。那么从后花园望过去呢，景致也是非常不错的。还有一个比较好的花园 ，a park， 啊，比较大的一个公园 ，a park， a lovely view of the park. 从我们起居室的窗户望过去呢，可以看到远处的公园。这个景色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简称叫什么呢 ？A living room with a nice view， a living room with a lovely view， 都可以来形容这间起居室的情况。接下来呢，又谈到了 kitchen， 谈到了厨房，厨房 too small， 不太尽如人意 ，really really too small， 的确是相当小 ，and it needs more place。Cups and saucers， 看来厨房里除了一台冰箱呢，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所以呢需要添置一些 plates， 盘子啦 ，cups， 杯子啦 ，saucers， 还有一些小碟子啊等等。但是呢，尽管不是十全十美 ，but we are all very pleased with our new flat。但是我们已经相当相当 满意了 and like it very much. 我们从现在开始呢，也喜欢上了这个地方。Okay, very good. Our new flat. 来提几个问题吧，来看一看大家学的怎么样啊。Question number one: Where does the writer live? 这个 live 表示时间较长的一段居住，叫 live. Question number two: Does she live alone in it? Live alone 就是独自居住，她是不是一个人住呢？这可能使我们大家想起了刚才我给大家提醒的一个短语 share something with somebody. Question number three, what are the two girls' names? Question number four, how many rooms has it got? Question number five, which floor is their flat on? 大家要搞清楚，其实很简单，但是呢，如果分不清的话，恐怕就和 ground floor, the first floor, the second floor 混淆了。Okay, question number six. Who lived downstairs? Downstairs, 楼下的意思。显而易见，楼上呢是 upstairs. 所以 who lived downstairs and who lived upstairs? 大家可以增加这样一个问题来问问自己。Question number seven. Is the flat comfortable and quiet?这还得两说着是不是？有前有后嘛。Question number eight, is there a garden near the house? Question number nine, how much do they pay for the flat? Question number ten, what was the house like when they moved there? 什么什么比什么什么 like, 哈，这个就是什么什么怎么样，在开始的时候怎么样。所以这里边 what was the house like when they moved there? 当他们搬进来的时候，这个房子是什么样子的？Okay, so much for questions. Well, our time is up. 我想我们的时间呢剩的已经不多了。希望大家呢继续坚持和自学英语每天的约会。自学英语空中课堂一定是您学习英语的好朋友。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保持联络。我们的电话号码是65159223, 65159223。我们的 email 地址您还记得吗 ？bjradio994@yahoo.com.cn 再说一遍 bjradio994@yahoo.com.cn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周敏，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3.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敏。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丹尼老师已经准时到场了，还有我们的英籍专家 Ian。 Hello. Hi. Okay, great. And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Lesson 11, Section 2. And we are in the British Museum again. Yeah, there right. we are. It's great in there. Second visit. It's a good nice trip. Okay, 第二次来游览大英博物馆了。看一看今天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在讲解课文之前呢，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学习和要掌握的 words and expressions. Dull. Dull. Dull. 暗黑沉闷乏味 Dull is usually used connectedly with boring, right? Dull yeah, dull people, yeah.Dull and boring, right? Dull and boring, yeah. Yeah, together. Dull and boring. Yeah, if it's dull and boring, it's really bad. If it's just dull, then that's not so bad. Sounds better. If your emotion is too strong. Too strong. 对，如果大家在表达这个意思的时候呢，真的觉得一个词不过瘾，最好就再加上一个。 Yeah. But if it's a dull day is what I usually use it for. It's a bit of a dull day. Mm. 人可以 dull. It refers to the weather? 天气也可以 dull. Okay. It's got overcast. Overcast, yeah. Overcast. Thunderstorm. Thunderstorm. Thunderstorm. 雷暴、啊、我们也知道还有是 sandstorm.、 嗯、 沙尘暴。 Umbrella. I'm sure Ian loves this word. Well, I do, but I don't normally use that word. I use the word brolly. Still, brolly. B-R-O-L-L-Y. which is short for umbrella. So have you got your brolly? We still say that in England. Good. It's a slang word or informal I suppose it word? Is an informal word. I think it relates back to the Victorian times. It's a very old word, brolly, meaning brolly. Umbrella. Exactly. You still use your I still use it in the old Victorian